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27集《故人相见》一。回去的路上，沈信和罗雪燕都没怎么说话，虽然面上极力做得很轻松，到底还是流露出几分沉肃。沈秋也一反常态，罗谈性子虽然大大咧咧的，却也敏感地察觉到有些不对，谨慎地没有说话。今日终究是得罪了明安公主，也就是得罪了秦国太子，沈家刚回来就被推到风口浪尖，虽然沈信极力避免，可就像是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总要将沈家推了出来。沈信和罗雪燕并不惧怕可能出现的为难，只是今日是沈庙出面，怕的就是明安公主恨上了沈庙，在背后使手段下绊子。然而事情已经发生，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唯有更好地将沈庙保护好，不出什么纰漏才成。等回了宅子，沈庙进了自己的院子梳洗完毕，已经有些晚了。他点上油灯，谷雨见他没有上榻休息的意思，就说道， 姑娘可还在为今夜之事担忧？没关系的，有老爷和夫人在，不会让那位秦国公主胡来。 沈庙摇了摇头，明安公主是个什么性子他比别人更清楚。明安公主性子非常的自私好强，前生的朝贡宴上，明安公主也是为难过她的，只因为明安公主以为傅修仪那般出众的人却娶了她这么一个粗鄙的妻子，十分不屑。如今大梁的人换了瑞王来，明安公主眼中最出色的人变成了瑞王，可还是没有放过他。或许这便是人们所说的，有些人的仇怨是天注定的，无论隔了多少世也是一样的。沈庙开口道， 你们下去吧，我睡不着，下会儿棋。 谷雨还想说什么，被金哲扯了扯袖子。金哲说道， 那奴婢们就先退下了，姑娘也别想太多，等会儿子觉得乏了便早些休息，莫要累坏了身子，夜里寒凉也别太晚。 嗯。 沈庙应了，惊蛰和谷雨便退了开去。桌前的小鸡上棋局空空如也，沈庙一手执白子，一手执黑子，认真的自己跟自己对弈。他下得认真，时日慢慢的流逝过去，棋局渐渐由最开始的什么都没有变得黑白纵横，开始显得极为复杂，而他也由最初下的得心应手，到了后来每落下一子都要苦苦思索许久。院子外头静悄悄的，连鸟雀的呓语和虫鸣都听不到了，定京城陷入了美梦，院子里清风婆娑。沈庙瞧着棋局，轻轻出了一口气。两年时间，各方势力都已经轮番上场，布置好的棋子也走到了该走的位置。从某些方面来说，占尽先机也不见得就能节节胜利。这是他和傅修仪之间的博弈，可是如今看来，他仍旧是将有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世上的所有事情都在变化，他在变化，不是前生的那个他，自然也有别的人会变，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而带来的这些变化会给棋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谁也料不到。他瞧了一眼桌上的棋局，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边，推开窗，自窗外扑面而来飒飒秋风，生出些凉意。窗前的树影摇曳，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屋里的油灯却是燃尽了最后一点，烛火晃了晃，灭了。灯灭了，月光便如流水一般躺进屋里，将屋里映照的雪亮， 倒是比灯火多了几分清凉。哒的一声自桌前传来，齐局面前不知何时已经坐了一人，他手执黑子在齐局上随意落下，方才抬起头来瞧向沈庙。紫金长袍在月色下越发显得华丽，而那纹路似乎带着几分熟悉的模样，分明是极嚣张的姿态，却被半块银面具挡着，就显得有些深沉起来。深夜中不请自来的人，沈庙倒也未曾觉得惊讶，面不改色地将窗户重新掩上，屋里顿时又暗了下来。沈庙走到桌前，摸索出火折子，点上了另一盏灯。暖黄色的光晕下，衣香鬓影都显得分外暧昧起来。沈庙手持着灯盏走到那人的对面坐了下来。 你在等我？ 紫衣青年的声音低沉，在夜色中分外好听，因着刻意的压低显出几分阴雅，却仿佛情人在耳边的呓语一般。他的声音也是带着笑的，似乎十分愉悦。沈庙盯着他脸上的面具，连面具也掩盖不了他的好相貌，优美的下巴和红唇反而因为掩盖着真实的模样而显得更加神秘，更加的动人心魄。传言大梁皇室中人个个貌美，他不曾见过瑞王的真实模样，却知道单就风华这人已经足够出挑了。殿下在柱子上叩击三下，不是在提醒臣女三更前来拜会吗？臣女不敢抗命。沈庙答道。这话说出来，沈庙看清楚了，对面的人勾了勾唇说道， 真聪明。 他的态度分明是轻佻甚至有些风流的，却不知道为何总让人又觉得有些距离，仿佛知晓这人骨子里的冷漠和残酷一般。沈庙静静地看着他问道，殿下有什么话要与臣女说呢？紫衣青年随手拿起骑楼里的一颗黑子把玩，修长白皙的手持着黑子越发地显出一种精致的美丽。他扫了一眼棋局说道， 棋局倒是有趣。小丫头，天下风云都被你归在棋局里，不知道大梁在何处，本王又是哪一颗子？ 竟是一眼道破这棋局映射的正是眼前的名棋格局。沈庙不言，他的声音慵懒，带着几分漫不经心。 本王今日看你在朝贡宴上似乎与明安公主是旧识，你见过明安公主？ 沈庙心中一紧，他自然是认识明安公主的，今日的表现除了皇甫浩之外，众人根本不会有任何怀疑。一个是秦国的公主，一个是明齐的官家小姐，秦国和明齐相隔千里，明安公主更是头一回来明齐，根本不会有人将她和明安公主联系起来。可是眼前人的这一句话几乎是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表面，将真相袒露在面前。他发现了什么？查到了什么？还是单单凭借着宴席上的数面之缘便察觉到了不对？若是后者，那面前的男人也就实在太可怕了。可是沈庙眉眼未动，拢在袖中的手指微微抓紧，面上却是浮起一个微笑来。不巧，臣女未曾见过明安公主，不过与瑞王殿下倒是旧识。紫衣青年侧头看他，忽而两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凑近沈庙，在他耳边低声道， 哦，什么时候？ 沈庙看着近在咫尺的人，他的呼吸温柔，金色的扣子却冰冷，唇角是带笑的，眼神却有些漠然。这是一个不晓得是火还是冰的男人，浑身上下都透着危险的意思。他足够吸引人，但却令沈庙本能地想要避开。 那双漆黑的深邃如海的眸子盯着他，他低下头避开对方意味深长的眼神，盯着面前绣着花纹的精致扣子，淡淡地说道，别来无恙，谢景行。空气在那一瞬间似乎都静止了，油灯里火花燃烧，发出细小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一小朵灯花掉了下来，在漆黑的夜里星火一般的亮了一瞬便隐匿不见。沈妙抬起头来看着他，紫衣青年淡淡一笑，瞧着沈妙，两人的影子倒映在地上，显出缠绵的姿态，仿佛是他侧头亲吻沈妙一般。他慢慢地收回手，坐回自己的位置，声音仍旧是愉悦的，他道， 别来无恙，沈妙。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